不可能，我们下周再唱这个新歌。这首诗歌呢，我们旋律是会比较舒缓一点，让我们一同的进入这个安静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安静的状态，让我们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粮食。今天正道的经文依然是马太福音6章9-13节。主导文的经文，来我为各位来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赦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由曹庆恩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主导文的第5个系列哈，我们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的祷告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赦免。我知道在过去几年呢，曾经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对吧？可能姊妹们看的比较多，叫《甄嬛传》。我没看过哈。最近呢，被称为他的姊妹篇的叫《如懿传》，对吧？对，这个我看过。我想借着这两部电视剧来分享一点哈。你发现没有？即使没看过呢，都有一个基本的叫做影视剧的套路呢，就是起初甄嬛和如懿还是那种傻白甜，对吧？或者说单纯善良。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的，但是当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了深深的伤害，经历了深深的这个苦毒和怨恨之后呢，你会看到说后半段那个黑化后的如懿和这个甄嬛，至终呢，让我们看见一个相当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终他们都活成了自己所憎恨的模样，对吧？就是他们最终活成的模样，就是起初他们特别憎恨的那种人的模样。什么是悲剧呢？其实这个就是悲剧。如果他们没有活成这个模样，只叫惨，他们够惨就对了。但是最悲哀的事情，或者最让我们觉得比较难过和伤痛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终他们经历了这个苦毒，没有赦免之后呢，其实是活成了一种让自己同前憎恨的那种生命的光景。所以赦免，或者说被赦免之恩所医治的生命，才是一种正常的生命。若是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被赦免之恩医治，或者说他也没有赦免别人的心的话呢，其实最终相当可悲的是，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活成一种苦毒怨恨的生命的光景。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要在这句祷告当中，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聚焦两件事，对吧？就刚才雪冬已经提醒我们了，聚焦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就是，你不是无辜的，你不是傻白甜，你不是单纯良善纯洁的，你是需要被免债的那一位。你知道，免我们的债这句话有一包含了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但是一定是事实的前提，就是你有债需要被免，你有罪债，你有罪需要被赦。这个其实是挺需要震撼我们的，对吧？免我们的债， 这需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祈求，就是我们有罪需要被上帝赦免，这是第一件事。第一，你不是单纯善良可爱的，你需要被赦。第二件事，就是你周围的人也不是单纯善良可爱的，他们也会伤害你，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伤害，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承担他们的代价，就是说的我们免人的债。免人的债意味着我们需要面对那些犯罪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哈，你知道有的时候若是没有这个信仰，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足够造成人生的绝望，对吧？第一，我不好，第二，我周围的人也不好，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到底该怎么活？那我觉得主说免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但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件事呢，最终它其实又是一件事。我不想把这两件事割裂得太深太开，因为如果割裂得太开的话呢，也是有问题的。它最终会成为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通过被上帝赦免，与上帝和好之后呢，这也是我们能免别人的债，与人和好的一个基础。同样的，免别人的债这件事呢，这种生命的状态，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免别人的债的时候呢，这也可以说反过来彰显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是一个被赦免之恩得着的一个人的标志。你怎么说是自己被上帝赦免了呢？或者说你怎么说被上帝的赦免之恩医治了的呢？你看如懿和甄嬛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被赦免之恩医治过，他们都是透过手段走出困境，以至于他们要去透过手段来回报。只有深深的被上帝的赦免之恩医治之后，才能带来真正的赦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没有被上帝的赦免之恩深深的医治，真正的医治的人，他最终是不可能走到赦免别人的地步的，不可能。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曾经的受伤和伤害会成为他的苦毒和怨恨，而苦毒和怨恨发酵出来之后是没有力量再去赦免别人的。他会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会说别人从前这样对待我，我需要还回去。而赦免别人呢，其实是我们经历到上帝赦免之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重要的标志。换一句话说，这两件事情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被主耶稣基督捆绑在一起，对吧？是捆绑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单单蒙受上帝的赦免而不愿意去赦免别人，若是如此，可能表明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赦免，对不对？没有得到真正的赦免，就没有力量去赦免别人。还没有得到赦免之恩的栽培和培育医治的话呢，也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给到别人的赦免，给到别人的那个原谅，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赦免之恩给伤害你的人。同样的，你也无法在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之前就有力量去赦免别人。可能或许一次两次能够做得到，就是压着自己，哎，原谅他，不跟他计较，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至终你是没有被赦免之恩栽培的心的话，至终是没有办法给他祝福的，至终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饶恕，并且内心是充满喜乐平安的饶恕的，至终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说被赦免，我们被赦免和我们赦免别人，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被赦免是赦免别人的前提，而赦免别人反过来也是我们被赦免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记号。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经历了上帝赦免之恩的人啊，需要把这个饶恕和赦免也扩展到其他人的身上。我再说一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经历了上帝赦免之恩的人，也需要把这个饶恕和赦免扩展开来。不是说上帝赦免你走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那戛然而止还是不对的，而是你所经历到的赦免和饶恕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扩展出去，对吧？因为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嘛，你总不好意思祷告说主啊免我们的债，虽然我不免别人的债，你总不好意思这样祷告吧？因为正确的祷告是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是一个悔改的完整的路径。主导文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被赦免只完成了故事的一半，当然这一半是关乎个人的救恩、个人的生命、个人与神和好的，但是关乎整个生命的见证上，他还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扩展主的饶恕。主说，我为你们读两节经文就更好理解，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4到15节，就这节经文下面的一句话，很明显经文都明显到这样一个地步，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情必然要连在一起，失去了其中的任何一点，另外一点就不可能存在。失去了你被上帝赦免的那一个的生命的经历，你就没有力量去赦免别人，不可能单独存在。反过来，你的生命从来没有那种赦免之恩的彰显，那就可能表明说你没有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和饶恕，以至于你的心还没有被医治，没有被更新，没有那个能够赦免别人的力量，换言之也是没法单独存在的。因为第六章14到15节告诉我们，他就是没法单独存在的。主耶稣基督把他们绑成为一个整体，甚至主这样教导我们，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七次是一个非常这个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次数了已经啊，中国人说三次，就再三的饶恕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对吧？那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用七这个词，七次。那主怎么挑战彼得的生命吗？你知道主怎么来把那个赦免的恩典教导给彼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教导给他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这是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所说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什么叫70个7次？这已经不是一个数学的意义了，对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数学的意义了。70个7次不是说彼得算着法，这个哎呀已经到了490次了 ,OK 了 ,491 次就可以不饶恕他了。当然不是一个数学的意义，70个7次其实就是无数次的意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无数次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70个7次，主已经无数次的饶恕了我们，所以蒙赦免的人其实是把这个饶恕扩展出去。所以首先这节经文让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就是被赦免的人，被赦免的人是谁？我自己，以及赦免人，这两件事情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是主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交相辉映的两件事。最后他们交相辉映到一个地步，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生命的见证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这两件事情的不同在于说，我们被主赦免，这是关于救恩的层面，我们赦免人，这是关于生命的见证的层面。 但是救恩的事实跟生命的见证从来都是交相辉映的，不可分割的，对吧？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用这一节伟大的祷告来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学习饶恕这一个功课，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被赦免的，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应当有那个赦免的见证。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免我们的债，第二点就是免人的债。这个就是根据经文的思路，免我们的债，第一，赦免是必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赦免，对吧？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赦免。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这里我不是不仅仅指向说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上帝赦免，也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别人赦免，对不对？这是事实。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上帝赦免。在世间的生活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周围的人赦免。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讲，如果你没有被上帝赦免，这就表明你是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的、没有救恩的，这个很可怕，对吧？但是在世间的意义上来讲，今生的意义上来讲，如果你没有被你周围的人来赦免，或者说你没有跟周围的人有一个赦免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记恨、仇恨、苦毒、怨恨也同样会摧垮我们的生命。举个例子，在今天今生的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总会有可能伤害到一些人，对吧？你不敢说活那么大没有伤害过别人吧？肯定有，这是事实。你也总会受到一些人的伤害，对吧？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是怎么面对这两件事的？就是你总会伤害到一些人，有可能，或者说一定了，你也总会被别人伤害，你是怎么面对的呢？基本上呢有两种方式面对。第一种方式就是逃避，老死不相往来，对吧？但是再深入的问一个问题，是的，可能无关紧要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无关紧要的人，可能逃避也是远离他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虽然没解决问题，但是主不会让我们轻易的面对这个问题啊。你总有父母，总有配偶，总有儿女嘛。你面对人生当中这些没法逃避的人，没法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怎么办呢？其实你知道怎么办，连一个普遍的启示当中的智慧都知道怎么办，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办，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怎么办。你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亲人、亲密的朋友对自己的伤害，以及你对他的伤害的呢？就是那些没法逃避的人，就是赦免嘛，对不对？就是原谅他嘛，就是饶恕他嘛。否则你就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你的儿女有的时候沐雨一天惹我生气惹三次，那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不可能，对吧？最终你还是要跟他聊，对方还是要原谅他。有的时候他悔改了原谅他，哎，各位注意哦，有的时候是他没悔改你就得原谅他，对不对？很多生命当中的确实就有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他悔改了原谅他挺好的，感恩，真的很感恩。但有些人生的场景是他还没悔改，其实至终你还是要原谅他，还是要赦免他。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简单的智慧我们都应当有，就是赦免、原谅或者 被他们赦免，被他们原谅。为什么？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我是说正常的生活下去。若非如此，你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对不对？只要你每一天跟人接触，正常的生活下去，就必然经历赦免人以及被赦免，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事实上几十年的人生当中，总是会有被得罪以及得罪人。同样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讲也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讲，有谁可以和上帝老死不相往来呢？你老死了就要和他往来，对吧？有谁可以逃避上帝的面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在终极意义上来讲，逃避是不可能的，暂时的逃避可能，终极的逃避是不可能的。我们都要面对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所以赦免才是基础，没有赦免就没法面对。那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否则我们无法面对上帝，也无法面对别人。因为赦免是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下去的前提，这是第一，赦免是必须的。但是赦免又是不容易的，对吧？不容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罪债啊，罪债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这里的债的意思其实就是罪债的意思啊，不是说欠了这个10000块钱的债的意思，其实是罪债的意思。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但是罪是什么呢？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难的问题。有位神学家说，罪是复杂的，有无限的形式。罪是复杂的，有无限种的形式。有的时候涉及到错误的行为，比如拜偶像、凶杀、奸淫、偷盗、说谎等等。但我们知道，罪远比这些外在的形式可能更加深刻。因为它有可能不仅包含看得见的外在的行为，它还包含我们的思想和动机，对吧？比如贪婪、嫉妒、骄傲、自义、怨恨，这也是罪。并且它不仅仅是关乎行为和内心的罪，还涉及到关系啊，你就知道它太复杂了，对吧？罪还涉及到关系，你知道在圣经当中给罪其中的一个定义，就是与神隔绝的、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定义。罪会破坏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破坏了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会破坏与人的关系，当然甚至也会破坏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就是有人跟自己过不去嘛，就是破坏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那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罪它就有这样的特性，就是它是具有破坏性的，破坏性的。在一个垂直的层面上，我们犯罪得罪神，请注意，为什么要讲到赦免哈？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犯罪得罪神，不仅仅是在破坏了一个抽象的规则，对吧？当然在客观上来讲它是错的，这是客观上来讲，但是它不仅仅是破坏一个抽象的规则那么简单，而是得罪了、伤害了一位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的上帝，让他的心担忧。换言之，它是具有关系的破坏性的。我们如果除了独一的真神之外敬拜了假神，这就是破坏了与他的关系，让他伤心。就好像一个丈夫发生了婚外情，你知道这是对的吧？但你不能仅仅说，哎，这个丈夫的错在哪里呢？他就是违背了一个道德规则，你不能仅仅这样说，对吧？对于那个妻子而言，他还是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后果上， 就意思是什么？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当然是破坏了规则，没有问题，但是不仅仅如此，它复杂到一个地步，它是伤害了别人的生命，它是伤害了那个关系。在水平层面上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我们伤害了别人的身体或者利益，比如说我们偷窃了别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话伤了别人的自尊，羞辱了别人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就是破坏了与他之间的关系，对吧？就是给他的生命带来伤害，对吧？所以让我这样说，罪在客观上来讲呢是错误的，是违背真理的，这是事实。在主观上来讲呢，它又具有破坏性，它具有伤害性，它对生命，它与生命是相反的一种状态，与爱是相反的一种状态。爱能够培育生命，罪呢？罪只能破坏，破坏，破坏到一个地步带来死亡。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罪会伤害上帝，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而扭转的方式就是赦免。罪是破坏性的，所以赦免就是和好性的，赦免就是解决罪的方式，就是它的良药，就是重新和好修复关系。所以你知道赦免是需要代价的，赦免是需要代价的。我们得到赦免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没有问题，虽然我们并没有付上代价，但是赦免是需要代价的。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哈，为什么关于救恩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我们来付代价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原因，有很多原因，至少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代价太高，我们完全付不起，至少是有这个原因。因为你即使付了代价，于救恩也不能说就能赚的那个救恩，因为代价太高，除非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付上代价，否则就不可能解决你的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因为你的罪恶和死亡的问题代价太高了，自己付不起，自己付上所有的代价也不能与那个自己的罪的代价等同，至少有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一笔罪债是可以凭空消失的，所以罪是需要代价的，所以赦免是需要代价的。我举一个例子，简单来讲，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个代价的意思。我欠了汝康弟兄10000块钱，假设哈，没欠哈，假设我欠了他10000块钱，那我怎么去相应的代价的方面去来跟他建立正常的弟兄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呢？第一种方式就是，我虽然现在手里没钱，但是我为了不坑他啊，我还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最后我攒了10000块钱，我把该偿清的债务还给他了，就是我自己付上了这个欠10000块钱的代价，对吧？我自己就付上了这个代价了。哎，这个时候我跟他还是好兄弟，对吧？但是呢，第二种情况是我没法付，我没能力付，我特别这个现在特别穷，我就是付不了，怎么办呢？哎，雪冬说，哎呀，这个现在你看哈，人家汝康也特别的需要，你又付不上，那我来帮你付上好不好？现在弟兄姊妹，此时的时候我就没付这个代价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这个代价从凭空消失了呢？没有，这个代价谁付了？是雪冬帮我付了，对吧？这个代价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有他来帮我付了这个代价，他替我付了这个代价。第三种情况是我自己也不愿意付，我也不愿意别人付，我就想当老赖，我就是欠债不还，我就是想凭空消失，从此关机，把他拉黑，从此跟他不联系了。请问这个时候代价有没有凭空消失？他还是没有凭空消失，对不对？即使我这样干，代价也还没有凭空消失。这个时候谁付了代价？就他自己付了这个代价，对不对？当时遇人不淑，当时没看清他的真面目，把钱借给他了，最终我自己承担了这个代价，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没有， 我讲这个例子，我假设了这个场景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任何一个代价从来就没有凭空消失过，自己付，别人付，那个被你得罪的人付，反正总要有人付上代价，代价不可能凭空消失，总要有人付上代价。并且很正常的是，代价的大小通常与债务的多少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的债务足够大，你的罪债足够大，那么代价也就必须足够大。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这个罪债，死亡的罪债足够大，所以就必然要付上最高的代价。欠一万块钱付的代价就是一万块钱的代价，杀一个人所付的代价就跟欠一万块钱的代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就需要更高的代价。当我要把这一个逻辑应用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是救赎，什么是代赎，什么是恩惠的福音。是的，关于基督徒的罪，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付上代价，好像是没有付上那个救恩的代价，但是这不意味着代价凭空消失了。其实代价已付，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弃绝，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于是我们这些本该被上帝弃绝的，就是那是相应的代价，就没有被上帝弃绝，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主耶稣基督经历地狱般的痛苦，于是我们这些该经历地狱痛苦的人就不再经历地狱的痛苦，而是经历新天新地的荣耀。我主耶稣基督承受死亡的代价，于是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就不再死，而承受永生的奖赏。你发现没有？这个就叫代价。所以当我们说免我们的债这句祷告的时候，意思从来都不是上帝大手一挥说 OK 取消了，不是的，而是我主耶稣基督付上了极重，保罗说是极重无比的代价，以至于我们不再付上代价。所以当我们祈求赦免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祈求赦免，免我们的债可以扩展到说所有祈求赦免的话，对不对？当我们祈求赦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蜻蜓点水就过了，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赦免我，主啊宝血遮盖我，然后就完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当你仔细的思想免我们的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必然想到十字架的救恩，想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想到他的赦免之恩，他的代替，他的代赎。你只有这样的时候，你被他的赦免之恩感动软化，挽回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认罪和悔改才会变得是真诚的、真实的，并且是心灵诚实的。你如何才能够心灵诚实的、真诚的来祷告呢？就是不断的思想到救恩的事实，然后被他软化、被他感动、被他挽回。我们的债被免除，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偿还代价，所以不是他大手一挥说 OK 结束了，而是赦免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赦免不仅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赦免也是有挑战的。这第三点，赦免是有挑战的。回顾一下，赦免是必须的，赦免是需要付代价的，赦免是有挑战的。既然赦免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么必然的付代价就有挑战，对吧？你要付代价你就有挑战了。赦免伤害我们的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挑战。因为主赦免我们，他要去死才可以赦免我们，他就付上了这样一个代价。对我主耶稣基督来讲，十字架都是有挑战的，同样的我们赦免别人也是有挑战的。因为在本质上呢，在本质上每一次赦免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舍己，就自我的舍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错你要赦免他，你怎么才能赦免他呢？就是你要为他付上代价，最终把他挽回，就是为了他的缘故，他的过错舍了一次自己的面子，舍了一次自己的利益，舍了一次自己的好处，然后就是去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的使自己的赦免能够使你们之间有关系的和好。所以赦免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是需要恩典的。既然有挑战，就需要恩典来加给我们力量。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仅我们赦免别人是有挑战的，需要恩典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接受别人的饶恕和赦免有的时候也是有挑战的，也是需要恩典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赦免别人当然有挑战，但是我们接纳被别人赦免，被别人饶恕，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挑战的。这个挑战点在哪里呢？挑战点就通常在于说，我凭什么被他赦免，被他饶恕？我觉得应该是我饶恕他，我赦免他呀。他错了，我对了，我居然还要被他赦免，被他饶恕。哎，这个是需要，这个很难对吧？这个是需要被上帝光照来，然后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有悔改的地方，才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若非恩典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人就没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认罪。为什么呢？你如果没有恩典，没有赦免的话，认罪不就等于服诛吗？你认罪不就等于承认了吗？承认的后果是什么呢？所以赦免其实是认罪的保障，或者说认罪的前提，帮助我们可以有坦然无惧的心，并且呢是那个悔改可以被赦免来包裹的。只有恩典同样的也才能够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力量来祈求赦免。很简单嘛，就被逼着认罪和被爱感化来认错，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嘛，对吧？就被逼着你认罪，说你错了没有，说错没有，没错，一巴掌下去，再说错没有，没错，再一巴掌，你知道这个最终打了三巴掌之后，他说我错了，呵呵，这个不是他真的觉得他自己错了，他是被武力吓的，对吧？一般孩子就是这样认错的哈。这个不是真的错，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真实的跟他来聊，跟他来谈，并且爱他，并且让他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那个谆谆的教诲之后的那个认错才是真实的，对吧？并且是甘心乐意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既然赦免别人需要恩典，被别人赦免也需要恩典，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美妙的事。什么呢？就是赦免人的和被赦免的都需要恩典。你看福音的奥妙就在于说，这样赦免人的和被赦免的一同在恩典上长进，一同在恩典上长进。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其实真正的那个和好是什么呢？人世间哈，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朋友之间，也真的就是如此的。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被罪破坏了之后，通常都不是100%的一个人完全的对，另外一个人100%的完全的错的，对不对？通常我不敢说50-50，因为也没法做这样的衡量，但是你知道双方总是有过错的，只不过过错多少的问题。你要如何让两个人和好呢？就是其实很简单了，也不简单，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都去主动的认罪的时候，也都给对方恩典的时候，就是赦免人也被赦免的时候，你们俩就都和好。就是在你的身上同时发生两件事。哪两件事呢？就是那些事实上就是对方错的事情赦免他，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自己需要被赦免的地方。因为赦免人这件事是有挑战的，赦免这件事需要恩典，这是免我们的债。第二，我跟大家分享免人的债。我觉得免人的债哈，也是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应用了。我觉得前半段是一个救恩的事实，后半段就是一个具体的应用，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问大家一个问题，通常你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免或者原谅伤害你的人呢？我觉得通常是这样的几个场景比较容易。第一呢，就是对方道歉的时候，对不对？对方道歉的时候，你的怒火会直接降一个八拍，对吧？通常是这样哈，就是你更容易赦免，更容易原谅他，或者更有力量来饶恕他，因为他都道歉了。但是问大家，如果一个人得罪我们，得罪得很厉害，但是他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反过来还诬陷你，说是你错了，这个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你真的很难给他赦免之恩，或者说这样的场景，赦免和饶恕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对吧？它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这个时候的赦免和饶恕就更加趋向于无条件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的赦免和饶恕通常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呢？就是有条件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当场景越来越逼近于无条件的时候，越来越逼近于挑战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多深的时候，那个赦免和饶恕就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你思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他是100%完完全全的无条件的，就是彼得正在不认他的时候，他就要为彼得去死。那些在十字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的时候，他正在不下来，就是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讽刺，非常的讽刺。然后他就说出了那句话，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换言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赦免和饶恕越来越趋向于无条件的时候，对我们的挑战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大，对吧？这是事实，那个挑战就越来越深。但是那个挑战让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被恩典栽培的，真的是需要被栽培的，否则我们就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同样的，第二个场景，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赦免原谅别人呢？就他得罪你得罪的轻的时候，你们只是一个小误会，你们只是小争吵，你们只是一个小的批评小的忽视的时候，通常这样呢也比较容易，对吧？但是因为伤害不重不深嘛，但是如果一个人深深的伤害了我们呢，伤得特别深，甚至就是故意的，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家庭破碎，让你的身体无法复原，这样的伤害足够大让你一生都承受这个伤害的后果呢，这个时候就会变得高了一个八拍，对吧？高了一个八度，对吧？它的难是因为同样的跟前面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对赦免之恩对我们来讲还是太远。所以我已经讲了两个了，什么样情况下赦免比较难呢？第一个情况就是对方不道歉的时候很难，并且反过来诬陷你的时候。第二个情况是伤害特别大特别深的时候很难。但是你发现就是在这两个很难的场景之下，有些人还是赦免了，对吧？有些人还是恢复了和好了，对吧？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或者说一个人对你伤害特别大特别深，并且他还没道歉，他也不道歉，通常你只有怎么样才能够赦免他呢？ 我觉得就是你真爱他的时候，你真爱他的时候，你还是能赦免他，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如此的。他们对我主耶稣基督伤害特别大特别深，并且还没道歉，不仅不道歉还继续的诬陷，但是主是怎么做到能赦免他的呢？赦免我们呢？就是主真爱我们，真爱，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不从十字架上下来，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要为我们死。所以我说免人的债是不容易的，除非你真爱他。免人的债是不容易的，除非你真的爱他。我们什么时候无法免人的债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对他的爱变少的时候。夫妻之间是如此的，恋人之间是如此的，朋友之间是如此的，父母儿女之间也是如此的。我觉得婚姻当中最能体会这一点，所有走不下去的婚姻基本上都是因为爱不够了，饶恕和赦免就变得更难，就变得更难。而所有走得下去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因为说他们从来不争吵，哪里，他们还是争吵的，他们还是会有互相得罪的，还是会有互相伤害的，一定会有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爱的里面继续的去操练饶恕和赦免，你会发现每一次饶恕和赦免，真诚的饶恕和赦免，其实是增进了你们之间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的关系，这是事实。甚至比没有经历那个深深的饶恕和赦免之先的那个爱会更深。那对我们来讲怎么去应用这个真理呢？就是向主呼求说，主啊，我真的是没有爱的一个人，赐给我爱心，赐给我饶恕的心，赐给我爱他的心，以至于我有力量去饶恕他，去赦免他，否则的话我做不到。真的是如此，免人的债这件事情是有挑战的，需要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需要让我们被爱来充满软化，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给别人爱的力量。唯有什么样的爱才能软化一颗刚硬苦毒的心？我觉得唯有十字架的爱。除了十字架的爱，其他的爱真的有的时候都做不到。唯有你更深的来思想十字架的爱，你的心会变得柔软，你的心会变得软化，你的心被爱充满的时候，你就更有能力和力量去给予别人爱。为什么？因为不赦免别人，虽然赦免别人是有挑战的，是很难的，这是事实，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我又要说，不免人的债，不免人的债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不赦免别人，不饶恕别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里面的苦毒和怨恨会发酵，会吞噬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会让我们自己不得安息，会让我们自己痛苦，并且最终会让我们变成自己憎恨的模样。这就是不免别人的债可能带来的危险。免人的债是有挑战的。第二，免人的债，我跟大家分享三个原因哈，为什么要免人的债？因为免人的债是有，不免人的债是有危险的。还有，我们必须饶恕别人，免别人的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恩典。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恩典，就是承受恩典的人，我们是承受爱和恩典的人。别人欠我们的债，请注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别人欠我们的债远远不能与我们欠神的债相比，对吧？我们欠神的债就是1000万两银子的，别人欠我们的债呢就是10两银子的。主耶稣讲过这个比喻，对吧？ 被我们免别人的债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是小的，没法跟我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相比。我们会付代价来原谅伤害我们的人，但是上帝付上了终极的代价，所以我们被恩典充满的人也需要给别人恩典，这是我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免别人的债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恩典的话，第二个原因是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祈求赦免的时候，哎，你祈求主是来赦免你的罪的时候，我们都做过这样的祈求，对吧？每天都需要做这样的祷告。你祈求主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需要来认罪悔改，对吧？你需要来认罪悔改。但是我会提醒自己和提醒弟兄姊妹说，也许我们当中最需要悔改的罪，或者最需要被赦免的罪，就是一颗不饶恕的心，就是一颗苦毒怨恨的心，一颗自义骄傲的心。所以你怎么才能够敢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免我的债呢？就是你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有一颗苦毒怨恨的心，骄傲自义的心，需要被赦免。而你怎么才能够来认罪呢？就是当你真正的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你就认了这个罪。就是你拿着礼物到坛前去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还愿来，先不献祭，先不求说主啊免我的债，先去与他和好，回来再说主啊免我的债。这就是主的教导。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逻辑，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你只有先免别人的债，你才可以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免我的债。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要饶恕，为什么要免别人债？因为不饶恕会毁掉我们这个人，不免别人的债这件事会毁掉我们这个人。不饶恕就好像是我喝了毒药想要杀死你，最终杀死的是我自己。我再说一遍哈，当你不饶恕一个人，怨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以为是在心里将他千刀万剐，对吧？但是人家在家里睡觉睡得呼呼香，人家觉得说啊，今天阳光真好，很美妙。那你心里说啊，这个人太该死了，这个人太坏了。这是什么？是你自己喝了毒药想杀死自己，其实杀的是想杀他，其实杀的是自己，对吧？所以一个不饶恕的心滋生的抱怨和苦毒呢，最伤害的从来不是别人，对吧？当然也会伤害别人了，但是首先伤害的他是七伤拳，就伤敌八百，自损先一千。所以一个不饶恕的心，抱怨的心，它最终是什么呢？是毁掉了你爱的能力，是毁掉了你自己爱的能力。当我们不能赦免别人的时候，先毁掉的是自己，就是让自己晚上睡不着觉，让自己不得平安，不得安息，不得自由，不得喜乐，整天愁眉苦脸的，哦，那个人太坏了。但是别人不知道呀，别人还觉得人生很美妙。所以一个不饶恕的人就会让自己的生命陷入到一种危险的，或者说一种糟糕的境况当中。这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赦免饶恕别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这三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们要赦免别人：恩典的原因，逻辑的原因，以及就是自己生命的益处的原因。所以最终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赦免别人。求主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怎么最终来赦免别人呢？这只是原因，但是最终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方法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方法就是对于那些受到伤害没有受到道歉的人，对于那些经历过严重的伤害也没有收到道歉的人，赦免虽然很难，但福音里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伤害和伤痕带到十字架的那里，带到主的那里，他的伤可以医治你的伤痕。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把重担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知道如何的医治你，他的爱和恩典可以医治你破碎的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三个原因，不是方法，最终的方法或者最终极的方式也只能是来到他的面前。一个能要去赦免饶恕别人的人，他怎么才能做到？他怎么才能做到？我觉得一个国王不会去计较乞丐铜钱欠他一个包子，为什么？因为他有金山银山，他不在乎那个包子。我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只有你知道自己，足够的知道自己从上帝那里所经历的恩典丰盛爱是何等的浩大，浩大到一个地步是充满整个宇宙的，你才能够足够的对你曾经受到的那点伤害看得更轻一点，更小一点，没有那么大一点。真的是如此的，有些伤害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会成为比天还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更高的恩典，更高的丰盛，更高的爱来包裹他的心，以至于那个伤害太大了。但是如果你有更高的，你有充满整个宇宙的爱恩典丰盛的话呢，你会更容易去看得小一点，把那个伤害，把那个得罪。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怎么才能更容易赦免他呢？就是你是一个更有爱的人。我说的这个有爱不是指的你更有爱心，当然最终是更有爱心的，而是说你是一个更幸福的人。谁能赦免别人？幸福的人就能赦免别人。就你是一个更幸福的人，你是一个更有平安的人，更有喜乐的人，更被爱，天天被爱包裹的人，被恩典充满的人，其实你是就更有力量去赦免别人的人。只有幸福的人才能做得到，不幸福的人通常都很难。而真正的幸福真的就在主的那里。在主之外啊，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常常会收获到失望，对吧？记者问你说你幸福吗？真的，除非在十字架那里，人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最终呢，我会说你如何赦免他呢？就是把你的敌人加引号哈，把你的敌人在祷告当中带到主的面前，在祷告当中为他祈求，说主啊，原谅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你怎么能够赦免他呢？就是真的把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提到他的名字，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提到他生命的益处，看见说主啊，他现在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实在是太可怜了，求你来怜悯他。彭霍菲尔这样说哈，他说我再也不能嫉恨我所祷告的弟兄，不管他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路易斯说，昨晚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饶恕了我在过去30年所要饶恕的人。真的，你在祷告当中，哎，路易斯这个也过去30年要饶恕的人啊，真的祷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才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真的是做不到，真的是做不到。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最终我会说，当你最终去饶恕了他，赦免了他的时候， 当然他也从你的饶恕和赦免当中得到了生命的益处，对吧？但是我会说，最终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益处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你深深的蒙福，你不仅被上帝纪念，你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蒙福、被恩典、被医治、被爱。这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这节真理的那个的美妙之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到上帝那里被赦免，然后呢，也是到上帝那里赦免人，才是这节经文的精髓。我再说一遍，到上帝那里被赦免，然后到上帝那里赦免人，就是这节经文的精髓。最后呢，我想再做一个见证，我想就不提名字了哈。对，上周、上上周，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也不算太远，我特别感恩，就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也是我们的会友。我特别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到了与人的一个矛盾和摩擦。我不具体叙述那个矛盾和摩擦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经历到了这个中间的一个冲突。当然，最终呢，他们要坐在一起来聊这件事情。很感恩，他们也邀请了我，坐在他们中间一起聊这件事情。我说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我对回来之后特别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一对夫妇的会友。他让我特别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后是以一种情愿吃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以一种自己来这个来吃亏、来受损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盼望这样的生命的光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多多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就是这些经文的精髓。因为让我特别喜乐的是，就是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聊这件事情，这对夫妇也是特别的喜乐感恩，你知道吗？就你最终以情愿吃亏的方式，以自己受损的方式来面对这件事情，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奇怪的是自己还挺感恩挺喜乐的，自己还挺感恩挺喜乐的啊。这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障。这个就表明说我们是幸福的人，这就是我们是幸福的人啊，真的就是如此。求主来帮助我们，唯有主的道来栽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幸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明白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是罪债累累的人，我们不是无辜的人，我们都是有辜的人，我们都是有罪债的人，然而罪债却没有被我们承担，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亲自的承担了我们的罪债。主啊，让我们被这样的恩典和爱来包裹我们的心，让我们被这样浩大的恩典和爱来软化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去免人的债，去使我们可以在不活在苦毒怨恨当中，而是活在喜乐平安当中。愿我们也借着祷告，把所有我们得罪的以及得罪我们的人带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从十字架的那里重新得到医治、得到赦免、得到和好。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还在这里将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的冲突、矛盾和张力带到恩主的你的面前。主啊，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上午听的这些道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当中、工作的关系当中，以及我们教会侍奉的关系当中，以至于我们不断的来操练被免债以及来免人的债的这种美好的良性的循环的关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到恶性循环的关系，就是那种得罪人、被得罪以及苦毒怨恨继续的得罪、被得罪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让我们活在这节经文的美好的应许里面。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如此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阿们，愿主祝福大家。